是我爱的比你更多，不恨你已伤害了我。如果从没真正爱过，你又怎能伤害了我？是我不能给你更多，不恨你已离开了我。如果离开你会快乐，我也该勇敢的生活。分手了别来打扰我，别用电话诉说你的寂寞。看我像那扑火的飞蛾，你怎能忍心隔岸观火？分手了别来打扰我，别用你的眼泪折磨着我。这份爱已似水微波，就让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。诉说你的寂寞，看我像那扑火的飞蛾，你怎能忍心隔岸观火？分手了别来打扰我，别用你的眼泪折磨着我。这份爱已似水微波，就让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。也许遇见一个人像我爱你那样爱我，也许还是一个人像蜗牛躲进自己的窝。分手了别来打扰我，别用电话诉说你的寂寞。看我像那扑火的飞蛾，你怎能忍心隔岸观火？分手了别来打扰我，别用你的眼泪折磨着我。这份爱已似水微波，就让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。就让我一个人平静的生活。 别连累你对我失望，无惧世事变过。 还是越难越爱，为你所以在期待。花开花落，至少这一季被甜蜜盖过了伤害。无负跳入爱海，沉重越来越爱，就算一切没。就算有些感慨，让我学会抱紧撑到未来，别让手放开。半秒重演，再有你的宽广的肩膊，有勇气搭前觅幸福。我要与你去看极地曙光，数百个也没身份资格，停论什么阻我理想，只需知道，别要让你。